关云长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当初的彭城之战，项羽用30000精兵打败了刘邦的100000之众，而现在在垓下可就不一样了。第一，项羽虽然拥有100000之众，但这是一个疲惫之时，因为粮草的短缺，现在连吃饱饭都成问题了。你想啊，吃饭穿衣，这是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还打什么仗啊？第二，刘邦的联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而且士气高涨，最终目标就是彻底击败项羽。这跟他们在彭城的骄傲轻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从以上分析，项羽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而让他雪上加霜的是，刘邦身边这时候多了一个用兵如神、料事如神的韩信。项羽之所以会有被围的这一天，全是拜这位韩信所赐。他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几乎把天下的诸侯都搞定了，能说服的就招降，不能说服的就动武，总之是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他。而如今这垓下大决战已经不可避免了，名义上可以看作是刘邦和项羽的最后决战，但实际上是韩信和项羽的对决。首先我们来看看韩信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大决战如何进行部署。垓下原本是个小地方，哪料到一夜之间聚集了40万人马，顿时间是漫山遍野，人满为患。刘邦虽然带兵打仗多年了，但哪里捅过这么多的兵呢？就在这时，他做出了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那就是及时把这30多万兵马的指挥权交给了韩信。事实证明，刘邦这跟押宝一样的举动，使韩信的才华在这一战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决战之前，韩信首先选了10个出色的将领，这些将领当中当然包括樊哙、英布、彭越、周勃、曹参、灌婴等等勇冠三军的人物，然后把士兵分成了10队，每个人负责1队，以10面埋伏布阵，阵与阵之间层层相围，层层接应，紧密有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10面埋伏。等布好阵之后，韩信亲自带了30000精兵去挑战项羽，大决战的序幕正式拉开。请大家注意，韩信带的人马数量是30000，也不知道是巧合呀，还是韩信有意而为的，这正是项羽当年回救彭城所带的人数。项羽心里边正感叹着呢，这被包围的滋味真不好受啊。一见韩信主动来挑战， 他二话不说就杀出去了。韩信怎么敢跟项羽硬碰硬呢？他采取了边打边逃的战术。项羽正愁没抓住这个可恶的韩信，抽他的筋，剥他的皮才解恨，马上实行了千里追踪术。韩信逃到哪儿，项羽就追到哪儿。就这样，你逃我追，我追你逃，不知不觉的就进了韩信部下的十面埋伏阵里。正在这时，就听得当一声炮响，十面埋伏中的第一队人马出场了，周勃和灌婴带着汉军就杀出来了。项羽正手痒痒呢，面对着四面涌现出来的敌人，他一身绝技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只见他是指南打北，指上打下，指东打西，只打得周勃和灌婴两个人是手忙脚乱。功夫不大，项羽率领楚军就冲出了包围圈，第一关顺利闯过了。在闯第二关之前呢，项羽先说了一句开场白，都说韩信用兵如神，原来也不过如此。如果有朋友是一个三国迷的话，一定会知道曹操在兵败赤壁，败走华容道的时候，曾经在逃跑的路上险要之处发生过三次感叹。每一次嘲笑诸葛亮不会用兵的时候，都会出现诸葛亮早就派出守在那儿的伏兵来。最后要不是知恩图报的关羽放了他一马，只怕他在华容道就要结束他光辉的一生了。现在这种情况就和后世的曹操如出一辙。项羽感叹的话音还没落呢，就听见叨唠一声，炮又响了，两边又闪出两路伏兵来，领军的是樊哙和曹参。项羽同样使出浑身的解数，不大一会儿，樊哙和曹参也招架不住了，纷纷败退，他又带领楚兵杀出重围了。就这样，项羽每冲出一阵敌军，还来不及喘气儿呢，就又会出现一路敌军。最后他凭借着个人的勇猛，并且以牺牲了大量楚军为代价，才连冲出了七八阵，总算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项羽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儿呢，就听见当当当连响三炮，韩信部下的十面埋伏开始发动总攻了。但见汉兵是遍地开花，骑兵步兵层层有序，那个壮观没法形容了。换作一般人只怕早就被吓死了，但项羽可不是一般人，战神张邯都不是他的对手。关键时刻他临危不乱，活命是他现在的第一要务，只有先活着才能再来求生啊。人就是这样，当你总是站在高处不胜寒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是有一天能有一个真正的对手该多好啊，那样我就不会这么孤独寂寞了。可当真正的对手站在自己面前，并且就要把你推下悬崖的时候，你又突然会想了，这一战不能败呀，这一败不但一世英名从此没了，而且连尸骨都没了。每到这个时候，不管是谁，求生的欲望都会特别的强烈，越是困境越是能激发人的斗志，就是这个道理。面对汉军的十面埋伏，项羽求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知道此时他手下的楚兵也一样，于是他决定马上冲出重围。 他叫钟离昧和季布两大猛将断后，他做先锋。突围前为了鼓舞士气，还喊了一句口号：宁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楚军顿时豪情万丈，纷纷跟着项羽往外闯。最后的结果很简单，项羽没死，他不可能这么快就死了。他凭着出色的个人功夫成功突围了，只不过他突围出来，在回顾自己身边的人数时，虎躯一震，差点没掉下马来。出战时有十多万兵马，现在经过韩信十面埋伏的洗礼之后，只有三万来人了。大家要注意这个数字啊，又是三万。彭城时三万是个吉利的数字，但是在垓下，三万就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了。在彭城，三万人马的三通上，到了垓下，三那就通伤了，受伤的伤。项羽这个时候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穷途末路。大决战似乎并没有人想象中的那样有悬念，以楚军的全线溃逃而告终。天色渐暗，项羽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营帐，瘫坐在木凳子上。虞姬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灰暗的脸色，上前安慰他说了：大王啊，不要灰心，胜胜败败又如何呀，只要有大王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项羽闭着眼睛微微地摇了摇头，沉默了半晌，叹息着说道：嗨，这一败只怕很难东山再起了。大王何出此言呢？想昔日彭城你只带了三万精兵，不就解决战斗了吗？现在至少还有好几万人吧。项羽点了点头，然后他又摇了摇头，还是叹息了一声：哎，此一时彼一时啊，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彭城一战，我带的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兵，岂能跟现在衣冠不整、食不果腹的残兵败将相提并论呢？虞姬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一向温柔如丝的她，现在几乎是咆哮了：不，这点困难怎么会难倒你呢？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巨鹿一战你是何等的威风，彭城一战你是何等的英雄，荥阳一战你又是何等的顽强。因此只要你在，不管是残兵败将还是身处绝境，我们都还有机会，你说是吗？项羽深情地看了虞姬一眼，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是坚定地点了点头：我明天还会和刘邦决一死战的。虞姬点了点头，又悠悠地说道：大王一定会胜的。但愿如此。这时候有仆人送上了饭菜，虞姬给项羽斟满了酒。这么多年了，他了解项羽的脾气，遇到困难或者不顺心的事儿的时候，他就会喝酒来解闷儿。项羽接过酒是一饮而尽，脸上的痛苦之色更浓更密更深了，就好像刚才喝下的是人生的苦酒一般。就这样，虞姬慢慢地斟着酒，项羽慢慢地喝着酒，谁也没有再说话， 但是千言万语都已经浓缩在了酒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营帐的大门突然开了，一个士兵带着一阵寒冷的风就闯了进来。那士兵进了营帐之后，跪在地上嘶哑着嗓子说了：大王，汉军乘着夜色包围我们了。 知道了，下去吧。项羽是一脸的平静，就好像早就料到这种结果了一样。 那士兵还想说什么，但是嘴唇蠕动了好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默默地退了出去。这时候的项羽虽然喝了不少酒，但往事一幕幕地浮上心头来。这么多年以来，他南征北战，经历了多少战役，打败了这天下所有的英雄。然而转眼之间，自己已经由事业的顶峰跌到了谷底。这一切来得太快了，让他有点措手不及。这命运有时候太捉弄人了，当你爬到最高峰的时候，却突然从上边重重地把你给摔下来。就算你不被摔死，你的那颗心也早就死了。借酒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项羽喝着喝着酒，他不知不觉的就有点醉了。虞姬扶着他睡下。这个时候正值隆冬时节，那寒风呼啸着，呼啦啦的吹打着帐篷，一阵阵的冷意直透过来。虞姬不知不觉当中也感到了一股冷意，但是冷归冷，他还是默默地守在项羽的身边，静静地看着这张熟悉的脸，仿佛这一晚上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了。正在这时，四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怪异的歌声，歌声由远到近，一下子似乎近了许多。那歌声是如怨如怒，如哭如泣，如悲如诉。歌声忽强忽弱，忽高忽低，好像是鬼哭，又像是狼嚎。虞姬不由吓得脸色苍白啊，苍白的就跟一张纸似的。但是呢，他又不忍心叫醒睡得正香的项羽，怎么办？他只好蜷缩着身子，自己在那儿默默地流眼泪。这悲凉的歌声从四面八方传入楚军的营阵之中，马上就在楚军的将士心中产生了共鸣。从歌声中，他们想起了自己的亲人，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是啊，背井离乡多年了，跟着项羽南征北战，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够功成名就，衣锦还乡，扬名万世。然而今天的大决战败得太快了，败得一塌糊涂，败得彻彻底底，甚至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在歌声的作用之下，他们的心就开始动摇了，他们已经无心再做抵抗。怎么办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抵抗是个死啊。你看，都唱上歌了，我们想家了呀。于是这些楚军士兵就纷纷地开始逃离。歌在继续，楚军的逃离也在继续。逃离的楚军当中， 还包括项羽现在的左膀右臂钟离昧和季布。钟离昧是项羽手下最得力的部将，而季布在龙驹去世之后顶替了龙驹的位置，他同样是项羽手下最为得力的部将。他们两个本来是誓死也要跟随项羽一条道走到黑的，但是韩信亲手导演的这一场四面楚歌竟然勾起了二人无限的情愫来。哪个人没有父母啊？哪个人没有妻儿？哪个人没有亲人？哪个人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面对楚军士兵的纷纷逃离，钟离昧和季布也无能为力去阻拦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眼看着大势已去，钟离昧和季布在亲信部下的劝说之下，只好夹在楚军当中也逃了。至于钟离昧和季布两个人的命运究竟如何呢？后边会有叙述的，这里就先不多说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霸王项羽也被这煽情的歌声给惊醒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马背要马背要生命的摇篮，你用深切的乳汁把我哺育，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风吹送天河的星啊，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项羽带领楚军退到了垓下，楚军败了，在垓下这儿还能够翻身吗？项羽这时候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穷途末路。在营帐里边，虞姬给项羽倒酒，项羽一个人喝着闷酒，是借酒消愁。酒越喝越多，项羽的心里边就浮起了一幕幕的往事。这些年呢，他是南征北战，经历了多少战役，打败了天下多少的英雄。可是在转眼之间，自己由事业的顶峰跌到了谷底。这一切来得有点太快了，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了。命运太捉弄人了，让你爬到最高峰，却突然从上边又重重地摔下来。也许没摔死，但是你的心却死了。不停地喝着，项羽就有点醉了。虞姬扶着项羽睡下了。正是隆冬时节，寒风呼啸，一阵阵冷意吹了过来。但冷归冷啊，虞姬还是守在了项羽的身边，看着这张熟悉的脸，仿佛这一夜过去就再也没机会看了。而正在这个时候，四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怪异的歌声，那歌声由远到近，一下子就好像近到眼前了。那歌声是如怨如怒，如泣如诉，忽强忽弱，忽高忽低。虞姬吓得脸色苍白啊，他又不忍叫醒睡得正香的项羽，他只好蜷缩起身子来，默默地流着眼泪。这悲凉的歌声从四面八方传入了楚军阵营当中，马上就在楚军将士心里产生了共鸣。从这歌声中，他们想起了自己的亲人，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想起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背井离乡多年了，跟着项羽南征北战，为的就是有一天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可现在却败得一塌糊涂啊，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在歌声的作用下，楚军的心就开始动摇了，他们都没心思再抵抗了，于是就纷纷地开始逃离。完了，一切都完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四面楚歌响起的时候，项羽也被这煽情的歌声惊醒了。项羽突然看见伏在自己身边泪眼滂沱的虞姬，不由得惊问着，你怎么了？虞姬赶紧收住了眼泪，强打着一张笑脸，还没来得及张口说话呢，一个士兵又魂不守舍地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 大王， 不好了，楚军们都逃得差不多了，就连钟离昧和季布将军都成夜逃走了。 啊！ 项羽这一惊是非同小可呀，但是惊愕的表情一闪而过，很快他又镇定下来了。还剩下多少人？ 只有几千，反正不到一万了。 知道了，你先退下去吧。项羽的脸上依然平静，只是他那看似平静的脸上掩盖着内心的痛苦。楚霸王的痛苦谁人又知道呢？士兵退下去之后，他抬头再看虞姬，只见虞姬又是泪流满面，晶莹的泪珠一滴一滴的顺着他洁白无瑕的脸往下掉。项羽再也忍不住了，眼眶一红，热泪盈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是啊，他忍了太久了，他坚强的太久了。但是人都是有感情的，只不过他从小就被叔父项梁教会，作为一个堂堂男子汉，就一定要坚强，一定不能流泪。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都会默默地忍受，宁可让眼泪倒流到肚子里去，他也坚决不让眼泪掉下来。这么多年他的确做到了，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哪怕是再危急再困难的时候。但此时他知道憧憬明天的大决战已经是不可能了，士兵们都逃得差不多了，就连钟离昧和季布都走了，他已经是无力回天了。面对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再也忍不住了，隐忍了多年的委屈和积怨在这一刻爆发了，泪水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泛滥成灾。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按理说他们也应该趁着夜色逃出刘邦的包围圈，再图东山再起。但是此时两个人泪眼相对，竟然忘记了这天地之间还有他人的存在。这样折腾了大半天，项羽又开始喝酒，但是虞姬此时已经成了一个泪美人了，眼泪哗哗直流，酒水泪水混杂在一起，项羽是一口喝干，脱口而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奈若何。虞姬一听也喝唱着：汉军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项羽正被虞姬的歌声震撼不已的时候，看似文弱娇小的虞姬 这时候做了一个连钟离昧和季布这样的英雄人物也没能做出来的事儿。他猛地一下子抽出了项羽腰间的宝剑，横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想都没想，也没再说别的话，宝剑在脖子上使劲那么一拉，他就抹了脖子了。项羽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一代美人就此香消魂散，留下的是叹息，是伤感，还是哀怨呢？后来有一种娇小柔美的小红花，命名为虞美人，算是对这个被淹没在战争洪流中的美丽灵魂进行告慰吧。如果项羽能够乘夜出逃的话，他还是有机会的。可惜呢，他当时认为自己的身边还有3万多人，认为明天还可以和刘邦决一死战。然而事实的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刘邦的大军先是趁夜把他们给包围了，然后又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进行了由大导演韩信策划的四面楚歌演唱会。这样千种情调和万种风情的歌声一唱之后，竟然胜过了千军万马，楚军就纷纷逃命去了。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就连他的左膀右臂钟离昧和季布也逃走了。这两个最得力的部将，天不怕地不怕，打死他们也不会投降的。但此时被歌声震撼住了，忍受不了这种凄凉的氛围，于是和项羽来了个不辞而别。可怜的项羽天一亮再决战的愿望，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善解人意的虞姬，平常看似一介弱不禁风的女子，倒成了项羽最忠实的人。她选择了横剑自刎，因为他不想成为项羽突围的羁绊。这是何等的悲伤，这是何等的绝望。悲切了良久，项羽决定突围。对他来说，只要能存活性命，他就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就可以替他心爱的女人来报仇雪恨。到了清晨，也就是在天将亮还没亮的这段阴霾期，项羽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再等了，他悄悄地带领剩下的人马就开始了突围。绕过汉兵的军营，快马向南突围，等天大亮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逃出了刘邦的包围圈。这个时候项羽还是老作风，逃离过程当中不忘记清点人数，800多一点，10多万人马到3万多，再到几千，然后到现在的800。项羽这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沧海桑田。而正在这个时候，刘邦已经发现项羽逃了，派出了灌婴率领5000骑兵就追过来了。没办法了，项羽只好一路狂奔。等奔到了淮河边上，他回过神来再清点人数的时候，他发现就剩下100来人了。人数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尽管身处绝境，他还是不忘时刻来清点一下。点清人数之后，他带领着百十人继续逃命， 逃到了阴陵，就是现在安徽定远西北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迷路了。那是一片荒草地，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一时间让项羽难以抉择。而就在这时，一个正在田间劳作的老农左右了他的命运。平常我们问路都会很有礼貌的，比如说对方是个老人，就叫声老大爷、老伯、老婆婆、老大娘，如果是中年人可以叫叔叔或者阿姨，平辈人可以叫兄弟姐妹，总之呢，做人要有礼貌。但是此时的项羽问路却给我们上了一节反面的思想品德教育课。 喂，我说那个老头，往哪儿走才是正道啊？ 这项羽平常粗话说惯了，此时在狂逃之下，他依然忽略了礼仪。他平时说这样的粗话，那是小菜一碟，或者说呢，他无心思来冒犯这个老人。但此一时彼一时，他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这句话上了。我们怎么形容呢？姑且把这个叫一句粗话引发的血案吧。那老人抬起头来，盯着这个满脸风霜却气宇不凡的中年男子良久，对他的身份已经猜到了几分。他心想，呵呵，以前听闻项羽为人凶残，坑杀过很多人，今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看来一定不会有好事儿。再加上恼怒他的无礼，于是他随手一指就说了，往左走。而正道却是向右。就这样，项羽往左走去了，结果没走多远就陷入了大泽地。直到这时候，项羽才知道自己居然被一个最基层最下等的老农给忽悠了。以前都是他忽悠别人，现在连一个老农都敢骑到他头上来了，这真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呀。想到这儿，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感涌上了他的心头。这个时候汉军已经追来了，项羽只好带领剩下的骑兵从大泽地转向东城，现在的安徽定远东南。这下他不用再来费劲的数数了，因为随行的人已经一目了然了，就剩下28人。他来不及多想了，四面八方又围满了汉军的铁骑。项羽知道很难再逃了，勒住马，转过身来看着身边这28个虽然身处绝境但是神色依然平静的忠实的追随者，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嗨，你们个个都是热血好男儿啊，可我却辜负了你们。于是他大声地说道，我起兵至今8年了，身经70余战，所向披靡，还不知道失败是什么滋味，才终于称霸天下，却不料现在被困于此。我想让你们知道，这是天亡我，并非我不会打仗啊。随后他把28人马分成了4队，命令他们向4个方向冲杀，但无奈敌人太多了，他们不可能冲出重围。项羽对他们说，我先斩一个汉将给你们看看。说着 他就冲进敌军阵中，斩杀了一员汉将。这时候汉王的郎中杨喜立功心切，也来趟着浑水，他就朝着项羽威逼过来。项羽大喝了一声，这一声狮子吼一喊出来，汉军顿时倒下了一大片。杨喜也被吓得人马都惊了，摇摇晃晃的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赶紧调转马头逃命。据说呀，吓得他跑了好几里地才停下来，差点没得了失心疯啊。趁着这个空隙，项羽和骑兵又分三处会合了，但此时的汉军毕竟太多太多了，而且他们个个都想擒住项羽立下战功，所以啊，倒下一批又有一批上来了。项羽这时候所有的怒气都发在这些士兵身上了，他纵马冲入敌阵当中，是见人就杀，见兵就砍，蜂拥而上的汉军顿时间又倒下了一大片。待聚集之后，项羽清点骑兵人数，发现只损失了两名骑兵。项羽昂然说道：怎么样？骑兵们说：大王说到做到，乃真英雄。真英雄？项羽的眼睛里边一热呀，这三个字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手中的戟使得更急也更快了，顿时间是乱石纷飞，寒气逼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高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朝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 当年他曾在